东京1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你的记忆，你的调频。 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